越有味儿。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它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第71集，朱元璋的心里非常清楚，皇帝是靠军队来维持的，军队对于皇帝就像氧气对于人，只要把他的军队消灭，这个皇帝自然就做不成了。朱元璋给了元惠宗的元顺帝封号以后，对徐达和常遇春说，我们必须消灭他的一切武装力量。两位元帅都是同时点头，认为他们皇帝的话真是说到点子上了。朱元璋盯着他的两位元帅问道，下一步怎么办呢？ 打。 徐达刚说出这一个字，朱元璋笑了，点了点头说， 哎，对，只有打，消灭他们，至少要把他们赶到他们该去的地方，赶到沙漠里去。 君臣详细的研究攻占上都的战略战术。就在这时候，有探子来报，元将阔阔帖木儿已经从太原引兵出了雁门关，前来进攻北平。刚才还谈笑风生的皇帝和他的两位元帅听了，不免都大吃一惊。炎炎的烈日，烧热地上的黄沙，空气中弥漫着熏人的热气，让人感到憋闷的不舒服。只是偶尔吹来的一阵凉风，给人瞬间快意的感觉。在原上都往大都南下的道路上，正在着急地行走着20万元朝的军队，领军的统帅阔阔帖木儿骑着一匹赤色的有如绸缎一般闪亮皮毛的宝驹上，目光冷漠地盯着南方。他得意地说， 朱元璋，你想不到吧，我阔阔帖木儿又杀回来了。 原来元顺帝逃到上都以后闭门思过，总结失败教训，得出两条看法，一是过去的兵力太过分散，二是没有充分的发挥阔阔帖木儿的指挥才能。为此他们立刻集中军力，并大胆地将所有的军事指挥权都交给阔阔帖木儿。大权在握的阔阔帖木儿，为了向元顺帝表示忠心，他拟定了一个大胆的以攻为守的十分冒险的作战方案，决定亲率20万精锐部队突然南下，把北平夺回来。这个作战方案虽然太过冒险，但却使窝了一肚子气的元顺帝精神大振，君臣之间就南下突击一事一拍即合。这对朱元璋来说显然是一个意外， 他连做梦都想不到，元朝的军队还有胆量来反攻。他沉思着，把目光投向了他的两位元帅，等待他们的意见。常遇春说，这样正好，我们以逸待劳，他们最多也就20万兵力，就是再加上20万，我们也可以趁此一举予以歼灭。朱元璋的目光看着徐达，那意思分明在问，你有没有什么好点的办法呀？徐达思索着说， 等阔阔帖木儿打到北平再收拾他，恐怕不太好。主要是如果那样的话，他的20万军队士气会很旺盛，更何况他们经营了北平这么多年，还是有不少心向着他们的人，这些人一旦听说他们又打回来，必然跟着起哄，造成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我们不如干脆长期不备，直捣太原。阔阔帖木儿只有回军救援，在这样情况下，他们士气低弱，我们挑选精兵，途中设埋伏，一定可以打垮他的军队，然后乘胜围攻太原，拿了他，占领整个山西。 朱元璋听着连连点头，常遇春也认为徐达的打法比自己的好，心里很是敬服。于是他们兵分两路，徐达的部队从南路进军，直取张德，常遇春的部队从北路进军，直奔山西。两人约定在太原合击阔阔帖木儿。正急行军往北平进发的阔阔帖木儿，听到徐达部队不去救援上都，却直奔太原而来，不由得大吃一惊，心中原来的那份得意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朱元璋啊，朱元璋，你怎么会想到这一招？难道你真的比我高明吗？ 不， 这一次无论如何我都要打败你。 阔阔帖木儿在心里喊着，转头发布命令， 部队停止南下，往西去救援太原。 炎炎烈日下，阔阔帖木儿的20万军队调转向西，更加迅速的前进。由于阔阔帖木儿回兵神速，徐达的5万先锋部队刚看见太原，就遇上了阔阔帖木儿的20万大军。两军相遇，徐达很快清楚了，自己的先锋部队仅仅只有阔阔帖木儿大军的1/4，于是心中比较惊骇。从来临危不惧的徐达，额头上也是出了豆大的汗珠。徐达心里清楚，他所面临的阔阔帖木儿是元帝国最杰出的军事首领，而阔阔帖木儿现在所统领的部队也是元帝国的最精锐，更何况他们现在都满怀了一腔的仇恨和必胜的信心。这些斗志昂扬久经沙场的援兵与徐达的士兵一对一也会取得胜利。想到这些，徐达的心里就着急了，这位常胜将军一时竟然不知所措，倒身帅矣，仰面朝天，在心中感叹着。在离太原100里地的时候，阔阔帖木儿的心里非常激动，一场大战即将开始。在他看来，这是一场决定他阔阔帖木儿命运的战斗，更是一场决定元帝国命运的战争，我一定要打赢他。阔阔帖木儿满怀激情地在心里喊着，又一次鼓起自己必胜的信心。可是就在部队前进不远的时候，竟然遇上了徐达的军队。阔阔帖木儿早已经让人探明，这次徐达率领的也是20万部队，一对一作战，阔阔帖木儿仍然信心十足，只是此战关系实在太大，他不敢轻易举动，于是命令部队在太原城外扎下营盘。他迅速又派出许多的侦探去把情况探明，还派人与城内联系，想把所有的情况都弄清楚以后再做决定。 然而，阔阔提木尔做梦也没有想到，此刻的徐达仅有50,000军队。阔阔提木尔闻报徐达部队已经扎营了，担心有诈，便不敢轻举妄动。而徐达正在营中担心，思前想后也没有一个好办法来。这时候探子来报，阔阔提木尔的部队已经扎下营盘了。徐达闻听眼前一亮，原来的那些担心一扫而尽。他心里暗自想到，这么看来，阔阔提木尔根本不知道我仅有50,000之众，要不然他早对我们发起攻击，到时候太原城里又出来兵，前后夹击，与之呼应，这样一来，不把我的部队全歼，也会被打得落花流水。想到这里，徐达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阔阔提木尔，你放弃了这次难得的转败为胜的最好机会，稍过时日，你就永远再也没有这样机会了。接下来，该是我来收拾你。哎，这也算是天意，阔阔提木尔，我真为你叫屈啊。杰出的军事家徐达猛然地从帅椅上坐起来，让人叫来李文忠。徐达知道，战场上的事情是千变万化的，现在的情况如此，自己不能消极地等待大部队的到来，而是必须抓住眼前这个有利的战机，趁着阔阔提木尔不知道自己底细，拼命地去赢得胜利。至于怎么去做，徐达的心里已经有了很好的打算，但还是像以往一样，在将自己的安排付诸实践之前，再听听他人的意见。在他麾下的许多将军里，此时他看中的就是李文忠，因此很想听听他的看法。不一会儿，李文忠兴冲冲地赶来，目光忽闪忽闪地望着他的大元帅，双手一一说：文忠先来，请大元帅示教。徐达看到李文忠虎虎生气的样子，听了好一会儿，这才缓缓地说：请将军来，只是想商议一下眼前的战事，不知将军对此有何看法呀？李文忠不愧是军事奇才，对眼前的状况早已心知肚明，更知道该如何利用敌人对自己暂时的无知去消灭敌人。如今听到徐达的询问，便开口说：那阔阔提木尔速度极快，20万大军全部到此，如今敌众我寡，我军的处境非常危险。所幸的是，阔阔提木尔并不知道我们现在只有50,000军队。将军何以得知阔阔提木尔不知我军只有50,000军队啊？那阔阔提木尔的部队已经安营扎寨，从这里知道的。李文忠知道徐达在拷问自己，迎着徐达的目光坦率地说。徐达听了，点了点头说：好，接着讲下去。这对我军来说，这是天大的优势，也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天赐良机。阔阔提木尔对我军实力不得知，误以为我军现有20万军队在此，既然如此，他们心中必然有些害怕。如果我们今天夜里就去偷袭，敌人一定仓皇逃命，阔阔提木尔兵败，太原指日可待。如果我们不迅速行动，时间一久，阔阔提木尔一定会探明我军实力，到时候就比较难以应对。徐达听了非常高兴地连连点头说：好，李将军的想法与我所想非常一致，看来阔阔提木尔此次要遗憾终身了。听我命令，立即甄选精兵，连夜袭击阔阔提木尔的军营。阔阔提木尔虽然说扎下营盘，心中一点也不踏实，他想了很多种可能，就是没想到徐达他们现在只有50,000军队。由于是急行军，而他如今赶到太原城下也只有20万军队，确实都非常疲惫。他非常担心拥有20万军队的徐达趁他还没有修整好向他们发起突然袭击，我当务之急除了加强戒备， 还必须尽快与太原城内取得联系。阔阔提木尔这么想着，就问他身旁的副将， 派去太原的骁勇怎么还没回来呀？ 副将无言一答。阔阔提木尔见了，虽然恼怒，却也知道这不关他的事情。可是为什么骁勇会一直迟迟未归呢？他在心里反复地问自己，然后对副将说， 你马上再派一个人去，明天一定要与太原城取得联系。 这一天阔阔提木尔睡得很晚，整整一个晚上他都睡不着觉，在床上辗转反侧。二更过后，就在阔阔提木尔昏昏欲睡的时候，有卫兵来报徐达常玉春的军队前来偷营。阔阔提木尔从床上一咕噜爬起来，转动着黑溜溜的眼珠子，他已经分明地听到外面的喊杀声，冰冷的汗水不知怎么就从背心里冒出来。他感到胸口有一股冷冷的凉意，不由得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以后，阔阔提木尔重新睁开已经无神的双眼，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看来这也是命，是上天对大元帝国的惩罚。朱元璋，这可恶的和尚竟然有这样勇猛的元帅，敢来偷袭我的大营。如今我虽然也有20万军队，可是他们都疲惫不堪，而且又失去斗志，敌人却是养精蓄锐，气势如虹，这样的战争我必败无疑啊。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看来我现在只有尽可能的保存实力。于是阔阔提木尔下达了令他后悔一生的撤退的命令。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跟随，爱如潮水。